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京西的一些房产的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浪乐居北京的资深编辑郭云科。你好。 你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京西的房产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哈，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我们在公众号上呢，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可能给我们留言说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电话85013710这个电话呢没有人接，没有关系，如果是没有人接听的话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但是留下来的话，一个是地址，还有一个姓名，最重要的是要电话留下来哈。因为比如说看到像张淑玲这位朋友，您把这个地址、楼门号都给我们留下来，但是没有留电话，所以我没办法跟您去取得联系哈。所以大家记好了，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希望我们的专家呢从头到尾帮您去监督一下质量啊，帮您选择一下主材呀 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呢，您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的方式呢有几种啊，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直接在上面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尤其是这个电话哈、一定要留下来，包括可能还有房子的位置啊，另外一个您要装修的大概时间啊，一定留下来。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先了解下情况，之后再让适合的专家给您打电话。还有一种方式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话了，在上班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这个京西的一些这个房产哈、当然这个可能也有，因为我们上次说的是关于这个南边和北边是吧？ 对 啊，南边和北边。然后呢，我觉得像南边北边可能是还是刚需会比较多一点，上次讲到的。那现在今天说到这个京西的这个大概是什么类型的比较多？ 对，其实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呢，因为政策房也是占主力嘛，所以感觉北京的各个方位其实都有自己关键字。像您刚才说的，北边和南边都是刚需的户型为主，地铁旁边。那东北边那边可能是用惊喜两个字吧，相对来说它价格差会比较大。到了京西这边，其实改善嘛， 就是这个关键字应该是属于京西片区的。 嗯 嗯，然后到京西这一块呢，其实以往咱们就拿门头沟或者石景山举例子，最火的肯定是二手房小区，比如山水、沁山水。那为什么就是其实这两个楼盘大家自己去发现，密度也稍微大一点，而且呢产品来说也没有说非常的好，为什么价格那么高呢？就是因为整个京西这个区域其实次新房的数量比较少，同一个年代您能选择的不多。那新房呢，开发商拿一块地，这个时间都是比较靠后的了，拿地也贵，所以盖的呢都是大户型的改善的产品，投入的资金也多，这样您买起来呢也是很费劲。那所以刚改就是刚需改善的这一类客户没太多的选择。那么今年就不太一样了，今年看有共产房您可以选，还有现净房您可以选，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次新房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老的小区推了最后一期，那这一期一现房和准现房你也可以选，还是多种多样的。 嗯嗯，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共产房，因为毕竟共产房它的这个价格优势还是有的，所以可能还是比较火吧。我们先来说说共产房。 是门头沟那边共产房应该是前天下午才推出的第一个，名字特别好听，叫西山梧桐。在冯村，就是您可以地图看看冯村这个片区，然后它呢是23,000的价格精装修，这价格还是很诱人的。它旁边就是离它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二手房的小区丽景长安，它现在二手房价格在47,000到49,000，当然它最后一期也推了新房，新房差不多也是50,000左右吧，那等于您整个是一半的价格买这个共产房。还有呢就是有另外一个门头沟的共产房，它是在曹各庄这个地块，这个地块就要比冯村更好一些，它离市区更近一些，那离那个 S 线也更近一些。 嗯， 所以呢它的价格是30,000。其实我们就是开车路过，它的工地从5-6月份就已经在动工了，但是这个信息呢一直没有释放出来，我们觉得下半年也一定会有的。 嗯，所以就说可能共产房呢大家这样一个价格，而且还含这个装修的话，确实它的价格还比较的优惠。 是的，而且像刚才说的西山梧桐588套，还行了，这个体量 量还不错。 对， 量还不错。 嗯， 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楼盘，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老项目后期什么的，那边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 对，你像刚才说的这个西山梧桐旁边，很多人我也看到这两天的文章了嘛，都说这个共产房比它便宜一半，非常值。那也不能这么比，因为刚才说了，咱们京西重点很多都是改善的楼盘，改善的楼盘它本身在产品的定位上跟共产房的定位就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它的价格本身定的就稍微高一些。比如像刚才说这个丽景长安老项目，您去看它的二手房的小区很多都已经入住了，那入住的用户呢你能看到普遍是以怎么说40以后的这个年龄为主吧，因为它改善型的户型会比较大嘛。那现在推的这个新一期的产品，我自己觉得你像那个片区就是新房比啊，因为它是最后一期嘛，这个是老国企盖的房子，您能看出来就是比如它用料很着实，然后整个小区呢楼间距100多米，你这看起来现在很小区， 挺大的，对 对，很少了。但是呢你进去看它，因为它现房嘛，精装修嘛，能看到这个装修还是以前国企那种范儿，比如说石材的地面，然后呢那个还给你贴壁纸了。现在精装修其实胶壁纸的还挺少见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它是现房，您很少见比如买新房能说，哎，我看着这个沙盘我要这楼的这一户，好，我给您钥匙，咱们上去看看这一户吧，就很好玩。所以说吸引了一些这种改善类的家庭他们去购买。那相应的可能有一部分改善类家庭觉得还是产品稍微老了一些，我喜欢新鲜的。那新鲜的其实离它不远，大概就隔了，正好隔那个 S 线嘛，在 S 线的东边，那其实金地的、绿城的、万科的都在那边，您都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觉得现房还是确实挺好。为什么很多人还现在喜欢买二手房？ 对， 就是觉得可以看到现房。 是，而且就是改善类的客户，尤其咱北京，其实换房成本非常的高，基本都是卖一套再买一套。这个如果是现房，您租房其实省了很多嘛。家里一般改善都是家里人口多的，家里人口多，租房成本也挺大的。 没错，然后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这种改善啊，可能大家可能对它的这种环境还是比较的在意的，对吧？像西边可能相对来说，以前我们说它的其实环境优势还是在的。 对，对，就是现在像咱们改善类的一些家庭，如果老去逛这些楼盘，您肯定也能会收到一些资料嘛。这个资料上边有好多新鲜的词儿，我们那会儿觉得就改善类的楼盘最容易造新词儿，因为可能给大家一种更多的向往。比如最近您说的这叫什么住 住宅生态，生态住宅这俩字儿、这俩词都有。那怎么讲呢？一方面就是说您这个楼盘其实它是不是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那其实您别看这个好像听起来挺虚的，您住进去舒不舒适都在这个。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改善类的有两种嘛，一种可能是咱门头沟能够得着的这个首套房的，这就是我真的能住。还有一种可能是第二居所，第二居所很多都是咱们京西也是在山边，山边我就不说名字，给您说两个楼盘，有一个楼盘在山边，但是呢它的建起来是以自己的改造栅栅平整为主，您开车第一次到那儿会发现哇，就是豁然开朗的一片地，上面起了很多高层，高层的颜色还主要是以托斯卡纳那种陶土的色或者是瑞士那种彩色为主的外立面，跟这个青山绿水就不太搭，然后呢整体就很突兀，但很多人因为它价格便宜买那儿了。那后期咱们不说，就是刚才面上说这个是不是跟环境没融为一体，你在这样的北方的山地盖这种高层，其实供电呀供水呀这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山地上的二次供水在六层这左右，你就要在二次供了，二次供又面临着这种后期的这个蓄水池是不是能够定期清理这些问题，对吧？然后那所以说呢，就是这是生态住宅第一。第二呢，那就是说到现在很多楼盘精装修它都给您出净水，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各种新风系统，这个那您也要具体看，比如说材料什么时候更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质，这些约不约定，统称都是生态。 所以就这个生态啊概念，包括像健康的概念、生态的概念、绿色的概念， 对， 是吧？现在其实确确实实是比较的这个大家在意啊。 对， 我们这边呢有朋友问一问题，我觉得但是他的问题有点大啊。这个偶尔说，好长时间没听节目了。现在北京的新房、二手房，离市区近点的、价格低一点的房源哪里有？你这范围太广了。 但是我跟您说一个，就是今天刚推的，反正是个先进房，您可以看看。但是因为它什么信息都没有在网上， 对。 然后我这边倒是有一个。之前就是开发商给我 PPT， 回头可以分享给燕燕，因为既然是咱们听众留言，可能有微信什么的可以发给您。南四环电建开发的一个限定房90平，我记得它的现价应该下了5万多或者6万出头，这个价格是非常诱人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这位朋友啊能把您的问题就是具体一点， 对， 就比如说他就说坐公交一小时之内可以，但是您得告诉我从哪儿到哪儿， 对， 从哪儿到哪儿啊。另外说便宜点的话，您得告诉我比如说您大概的预算是吧， 是 多少算以下算便宜啊，对您来说对吧？ 对， 然后包括比如说您的要求是改善呀还是刚需啊，因为新房二手房他说都行的话，那二手房选择那就多了， 对 吧？对，然后有没有上学的要求，对吧？有没有这种老人的这种需求，要不要离医院近一点，反正地铁周边呢我觉得都还可以，毕竟它时间有保障嘛，一小时的基本都差不多， 是 所以您的要求得具体一点，不然的话实在没有办法给您去推荐啊。 对，像咱们平时也是因为北京太碎片化了，比如以前咱们可能以国贸为圆心，现在其实办公集群也比较的多，您其实看西北五环价格有时候比东南四环还贵，那就是以您最想要的中心为圆心告诉我们一个点， 没错， 告诉您周边的房子， 对，这样会比较的好一点啊。 对， 而且呢建议您就是越详细越好，这样的话我们会非常针对性的告诉您啊。我们这边也有朋友刚才听到比如说像有什么生态住宅啊或者是什么的啊，然后那我们也可以来说一下到底比如说现在所说的这种生态，因为以前这个词也很多，包括刚才我是来说绿色什么的，那到最现在来说到底什么样的叫做这种生态，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我是觉得对于咱们普通的买房人来说，其实第一呢是您到哪儿去，对，就是尤其是咱们选第二居所的时候，您开车到那儿去感觉就是这个房子跟您这一路走来它是不是比较能够融合，比如说刚才我举例子像那个我说是京西的嘛，其实您开到那儿很突兀，然后山底的高层，这个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买的，因为就刚才说的一些现实问题。还有比如说拿北京东北边举例子，因为咱们今天聊到改善聊到生态，其实不得不提咱们北京应该是今年年初吧，不是出了一个未来十年的一个规划图吗？你能看到整个北京的京西和京北是生态涵养带，生态涵养带里边呢又以京西的这个燕山山脉，然后京北的等于是属于长城区域这两个为主。那所以呢今年有很多的楼盘就是第二居所都打长城这个概念，比如西北边西边呢不说是咱们老长城，然后东北边呢比如金山岭长城，那金山岭长城这边又分为 因为大部分是在河北嘛，像属于北京的应该只有密云边上的龙湖的一个是属于北京的，剩下属于河北的呢又分为兴隆和滦平两个区域。那兴隆还好说，因为它靠山嘛，那说滦平这条长城金山岭长城它都是沿着河去修的，你就可以发现有的楼盘诶，它就是它没有破坏那个河道，它是沿河找一片地儿这样给您盖，有的呢它是真的把这个河道整个的就是给您改了，并且呢还是就是往上走，就坡上它也给您铺了这种地。这个时候像这样的房子，咱们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这是不符合自然要求的，因为一下雨从山上流下的水，从河里涨上的水基本都在您小区这儿，像这些小区呢您可能就是慎重选一些。 刚才那位朋友说离市中心天安门吧，这个来自 我天哪， 对，然后还是东边吧，说价格不太了解，觉得还是少点好。那就我觉得那就是五环边上，比如说我之前一直说的，比如像长营啊，管家那一片，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点。 对，其实就是上礼拜咱们说的那长营的黄渠那块城建不有一个新盘吗？八月份要开了，您其实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但反正您就是上任何一个网站，其实朝阳区今年的新盘应该都是屈指可数的，第一页就能搜到的。 而且那边的二手房也挺多的，然后户型方面呢，比如说是什么从三十多平的好像一直到200多平的，就是别墅类产品都有，就是所以选择余地比较大， 是， 反正您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吧。 对，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这个尽量的尽早报名吧，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在留言的时候记着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房子位置大概装修时间啊都要留下来，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专家会给您打电话。刚才呢说到西边东干北京，说了说这个就是西边的环境就是好， 是 啊，比如说丰台哈，他说丰台火车站就是正在这个施工嘛，说以后丰台的房子也肯定不错。 对，很多人他其实是看长丽泽那个片区嘛，就是因为目前很多利好集中在那儿。 对，这边这个阿拉大梦说，嘉宾好，说朝阳大概400万左右的二手房或者是新房，一居两居吧，求推荐，像东三环、东四环附近最佳。 对，其实这样就是朝阳的东三环、东四环，其实这样400万左右的一居室或者小两居还是挺多的。然后比如说您就沿着地铁看嘛，比如四环可能延庆里也好或者是胡同金桥那边也好很多，但是您要看一点，就是这样的房子怎么说呢，90年以前的房子您买完之后不知道您是自己住还是投资，如果是比如说装修一下我们长期持有还好，如果是自己住几年，像这个平米您是肯定要换的嘛，您如果再改善的话其实不太容易改善，就是比较难出手。然后次新一点的房子可能400万左右的就得稍微就刚才说的稍微远一点，比如到了五环那边， 对， 像一居室的次新的，比如像长营那块的长营公园，这些您可能 长营公园可能选点 长营，长营、 哦、长营公园，对对对， 朝长营公园肯定不行， 对，长营公园不是长，嗯，对，不是朝阳公园、啊、 对，因为长营那块其实次新房，因为我觉得像那个 就柏林爱乐， 对 啊、万象啊，万象新天可能是大一点， 对，万象新天稍微老一点， 对。就柏林爱乐的话差不多可能400万左右应该是能买个小两居， 对，然后呢、 可能还行， 比爱乐更新一点的长营公园能买一个60的一居，就还舒服一点， 反正就是你看房子老一点它价格就便宜一点， 对， 然后房子新一点的它整个价格它就会高上一点， 对， 但是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要亲身去体验一下， 对，反正就刚才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他经常会选我到底是买东四环的老房子还是五环的新房，就是次新的房子，那我是觉得次新会比较 五环次新，对， 次新会更好，因为您再难出手就是老一点的， 对，而且主要是吧，这俩吧其实差不了多远， 对， 大家其实如果真的从这个天安门来看的话，就是东边的环啊，就这个环线啊，就三环、四环、五环的，对，它距离近， 对， 但是你要看像比如像东五环，可能跟西四环的距离差不多， 是， 对吧？所以说相对来说，就是虽然说你听它好像是五环，但是其实离这中心还是挺近的， 是。 而且有地铁， 对，而且从配套来说，其实咱们就是说年轻人最喜欢的商业配套吧。比如说目前长营那边的那个长营天街，我觉得它逛起来要比市区的一些舒服。 对，那边还有像华联是吧？ 对 大型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这克隆的超市， 对， 一大堆啊。然后而且这个最可能现在目前这个朝阳分院的那个医院的那个分院的那个址也是在那个博园小区的对面，已经确定了。 对， 所以那边以后像什么超市、商场，包括像那个医院呀，地铁呀。都非常的全， 是， 所以我觉得五环也挺好的。 对，而且您因为如果是咱自己住的话，你还得考虑停车呀，就这些问题。 对对对，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说到刚才我们说那个生态的那个概念啊，其实从古就有，包括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买第二居所也行，还是说自己可能希望到某些地方，这不马上90月份了吗？又要出去玩了嘛，是吧？可能都会到一些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对吧？大家觉得可以修身养性一下。 是，我上礼拜，我就礼拜二吧，我刚从海边回来，这次去海远一点，去烟台了，然后看见就是工作日这海里边真是到了下午全是人， 是， 而且我住的那个小区看了一下停车有一半都是北京的车牌号。 要不嘛，离着这个北京近一点的海边嘛。 对，我当时想秦皇岛肯定更多嘛，这都烟台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大家还是对这种自然的一些环境还是比较的期待的嘛。 对 啊。那我们也来这个说一下，就现在那个之前有一个那个名字叫空气维生素，是吧？ 对。 这个讲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那天说又是商业造的新词儿，因为我们那天看到就是哪号线一号线吧，整个铺满了这个广告，就是这个空气维生素。后来我们就说这到底是啥，然后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就是负氧离子的概念吗？负氧离子其实就说到咱们北京这个含氧带，其实含氧带咱们分为应该是北京就是今年初推的那个规划图，大家其实网上都能够查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是到了10年之后整个的绿化要占咱们北京市的 26.1%， 这个是一个目标。然后具体呢，这个含氧这个图里边就是关于绿化和生态分为4点，水源的、水土的、生物的还有河流的保障。那具体到就是比如说具体到生态这个涵养，刚才也说了西边的山和北边的山为主。那再具体到咱们买房，其实买房的分为两种，就是您第一居所，比如说给老人，就是稍微老一点老人养老用，你肯定总得找医院，找这个买东西方便的地儿，可能呢目前门头沟为主扎堆儿。然后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人，比如说50多60多这样，那他可能选择就是北边的涵养带长城一带为主。这一带全都是负氧离子比较高的地儿嘛，所以就是那天我们看到这个广告包了整个一号线，因为可能是往门头沟去的人多，所以呢他说这个空气维生素这个概念 啊，原来是这样来的。 对。 不管怎样嘛，反正就是大家现在对这种环境啊、空气啊等等，像这两天我觉得天还不错，北京是吧，然后看到脸很蓝的天。 对， 我们特别希望这种天能够长长久久一世。对，好，那刚才我们聊了京西的像共产房哈，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先进房是吧，先进房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先进房今年京西其实门头沟有几块地，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推。但是门头沟的同学们呢，他们更多的关注的其实是石景山那边五里坨的先进房。其实你听这个名字，虽然它在石景山，但五里坨嘛，它已经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儿了，所以说两边都够得着，石景山人也关注，门头沟人也关注。那这个地方呢，一共3个先进房，您可以选绿城的、万科的、远洋的，他们仨还都是一字排开，就是从东开始，先是远洋，中间是万科，再往西是绿城。但是其实我自己去了会发现绿城的这个区域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就是那两个它相对来说靠山近一点，靠山边的村近一点，这个村子肯定后期是要拆迁的，但是毕竟目前来说对环境还是有一点，就是您住下会稍微有点问题。那绿城那边的这个区域相对干净一些，这个绿城的叫西府海棠，万科的翡翠山小，远洋的五里春秋，这里边绿城呢应该是8月份就要开盘的，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东西城的朋友可能也是比较想改善嘛，但是他们相对来说有的可选的余地不是很大吧。 对，就是东西城的朋友，如果是像现境房这些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是北京户口嘛，您肯定根据您的要求去买。但是刚才说到共产房，我们一直感叹就是东西城的朋友这个共产房真的很难，因为目前虽然所有的共产房其实都匹出一部分给咱们市区的朋友，可是呢它 基本上要求户口的同时会在要求您的社保，东西城大部分孩子的社保他也都在海淀跟朝阳嘛，所以说很多人还是买不了。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去北边，就是昌平已经很远了，就是昌平的北六环外了，因为我还差15分钟就能开到130了，那边的共产房那天还是初春，就是下雨那天我们去的，因为当天是对东西城开放，也看到很多北京人在。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西边的一些房子的一些情况，包括还有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高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

普遍来说它比去年涨了500块钱，那同样的房子呢比上个月的租金要贵了100块钱。而其中这个数据刚才说了是引用这家公司的嘛，同时呢中房协还有一个数据，它公布的数据是 19.7， 这个就更切肤之痛了，等于说您5000的房子，那明年就去年5000，今年您要6000来租了，对吧？ 对。 然后呢房租太高的原因呢，刚才说有哪几个，其实第一肯定是北京加强了这个租赁市场的监管，集中清退了咱们的合租啊群租啊这些情况，那肯定的市场的供应量就减少了，需求又还是那么大。第二就是居住消费升级，比如说以90后为主，它对品质的需求是要提高的，那长租公寓其实对于整个租房市场租金的拉动是很可观的。第三呢是2017年开始咱们外围城区其实也清退了很多的这些群租的情况，那这些人群他也要面临租房嘛，他有的可能会往市区这里边来流入。那第四呢就是业主看到咱们房租在不断的上涨，业主本身他也会适当的去调高自己的房租，对吧？ 嗯，没错。 嗯，不过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从数据来看七月开始到现在吧，其实虽然还在上涨，但是涨幅其实是在收窄的。随着咱们九月开学钟声的敲响，其实像毕业呀开学呀办读啊这些需求都会降下来，那房租呢也会逐渐的平稳。 所以就说可能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房租的问题，虽然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会出台一系列的这种关于租房的一些这种政策。 是 好，来看第二条信息。在国家统计局重点的监测的像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南京等15个热点城市当中呢，新建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有涨也有跌，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和环比都上涨 0.2%， 也就是说以一套售价大概是300万元的一个新房为例，七月份的价格呢比六月份是贵了大概6000块钱左右，和去年的七月相比也是贵了6000。 是，那刚才咱们说这是新房的价格，然后再看看二手房的数据。二手房住宅价格呢，就现在再来说，比上个月是上涨了 0.4%， 但是比去年的同月是下跌了 3.5%。 比如说还拿这个300万的房子举例子，如果您今年比去年买，今年应该是能少花10万块钱，对吧？这个是二手房，就稍微喜人一点了。然后再看新房，刚才说新房的价格是有一些涨，那么交易量怎么样呢？交易量七月咱们北京市一共是再次突破了2000套，等于是连续两个月突破2000套了。那也是一组数据显示，七月的新建商品房的网签现在是2702套，比上个月是上升又超过了60%，等于说需求量，比如买房，虽然我看涨了，那还是在继续买的。而且今天早晨呢，我上班也听一个财经类的一个对话的节目，因为最近他没更新，我是翻出以前的听2015年的节目，我发现他很多聊的市场的情况跟现在很像，所以说这对于咱们刚需的朋友来说其实是好事儿嘛，就是在价格虽然小幅上涨，但是呢还是您能够稳稳的去选择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情况下，还是多出去看看，因为其他人也都在买嘛，如果您看到合适的其实也就买了。 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从北京最近几年签约的一个新建住宅市场来看，大数据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小的特征。虽然说2018年北京刚需的住宅的供应呢是大年，已经说可以预期了，但是从数据看，整体市场的局部区域依然是供需紧张，特别是细分的一些别墅市场。 是，其实看到这个新闻呢，这个文章还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同事写的，然后他之前写这篇文章说了一句话，就是北京进入了小时代。什么叫小时代？就是最近两年咱们北京的土地结构上面看，2016年开始土地供应量是很少的嘛，那2017年确实加大了供应量，但是按整个的这个行情来算呢，就是未来北京供应每10套的住宅里边有5套是自住房或者说共产房接政策房，还有4套呢是90平以下来满足咱们刚需的商品房，还有1套是90平以上的改善类的住房，这里边还包含了别墅。所以说整体来说，其实改善类的产品未来在北京还是比较稀缺的，那咱们改善类的家庭呢其实最近可以多看看。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动批将变成北京第二条金融街，那百荣的转型目标是成为服务南城居民家庭生活的一个最大的综合体。那截至目前北京6个中心城大约的提交了2018年上半年像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一个成绩单。透过数据和案例不难发现，北京市正在加快推动拆违向治违来进行转变。 是的，咱们北京的孩子应该都很熟悉小时候说的 北栋批南百荣嘛。 嗯， 那咱们上半年北京拆除违建建设一共是3057万平方米，是去年同期的2.9倍，整治开墙打洞是2.15万处，完成了咱们全年的计划的1.3万倍，像刚8月。1.3倍，然后疏解推出一般制造业呢是495家，提升了是就是疏解这个市场一共是131个。然后很多朋友他其实会说，这样反而会不利于我们平时生活的便利性。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政府同时给了答案。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咱们利用腾退出的空间，优化便民商业设施布局，进一步扩大一刻钟社区服务范围。那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提升建设了便民网点是665个。确保便民设施呢是只增不减，而且其实这套措施下去，比如对于一些新房和二手房的朋友，比如说举个例子，新发地，对吧？这些区域的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利好嘛，未来可能您家门口会更方便一些。 对， 嗯， 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在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宣部等7部委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的行动当中，北京市呢以清理虚假房源信息为目的，规范信息发布主体为手段，率先呢提出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一个要求。那今年9月1号起呢，互联网平台都要按照要求来去发布规范的房源信息，如果随意发布不合规的房源信息呢，只要是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 是的，像从昨天前天开始吧，我们各家媒体其实像总编室都会给我们开会来说这件事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来看，就是这项要求它具体是哪几项呢？首先就是互联网平台要设立房源信息发布者的准入机制，不得为未取得营业执照和备案的房地产中介、未取得营业执照的住房租赁经营企业，还有个人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活动自然人来提供这个房源发布的服务。第二呢，就是互联网平台应该加强房源信息审核，不得发布虚假过时的房源信息，不得发布没有拿到预售证或者现房销售备案的新房房源的信息，不得发布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房屋的房源信息，比如说像小产权房或者违建，这些都不可以了。最后呢，就是互联网平台要加强房源信息发布机构的信息公示，对于房地产中介机构发布房源信息的，无论是从事住房租赁业务还是二手房交易业务，都必须要求网页显著的位置来公示房地产机构的营业执照还有经纪人信息的这个信息卡，因为每个信息卡现在应该都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详细信息。反正雷霆之力还是为了保护咱们的合法的权益，促进咱们市场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种房产问题的话，下面我还是继续的给大家来回答。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来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在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位置和大概装修的时间啊，已经要留言上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阿拉大梦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购买车位的和租赁车位的问题，应该怎么去选择？30万块钱呢是50年产权啊，这个五环外的一个小区，购买是否合适？车位将来是否可以转让？那转让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什么的？ 是这样啊，就是30万五环外，我觉得您买的应该是北五环外的车位，因为南五环、西南，我因为我自己也买车位嘛，去年前年买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挺高的。 然后呢，对，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拿二手房小区，拔尖的，比如像南三环的富力城，然后东北四环的那个棕榈泉，其实他们现在一些尾货的车位都是大概20万左右。我说这价格是我上个月去看的，还有一些没卖的，这是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您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明显有车位，其实您是有投资属性的。如果说您有投资属性呢，车位来说，您选择的这个位置还有号码就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买车位也是那样，比如那会儿我问，就是这些好的小区为什么还剩了这些车位，因为都很多年了。他们会说，就是业主，比如说你这个号码不吉利，或者说你这个离电梯太远了，那么业主宁可会租就是一个近的车位，或者去停到地上交钱，他也不会买那个车位。那么如果您选择，首先是这一点，第二呢就说这个30万到底值不值，那看您如果是北五环，我知道的有那么几个小区，比如丽水桥周围的，差不多是这几个价格。如果您自己现在还用得上，那我是建议您买的，因为我当时买车位也是自己用得上顺便投资，就这个回家开在路上一想，哎，我到家就有个地儿停，后还得一想到家 到处找车位，你这个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嗯， 这属于一个机会成本。 或者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他们，因为现在有的小区啊是必须要买， 对， 他不租。 对， 那有的小区是租和这个买是都可以的。 嗯， 那如果比如说您可以算一下，您在这个小区大概会住多久？ 嗯， 因为车位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多少年以后，比如说就算是去投资的话，它可能也不会说能像房子似的涨得特别多。嗯，当然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啊。但是呢，反正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一下拿出30万来，比如说我要在这住5年10年，因为他租的每个月可能或者不高，他可能还达不到这个30万的这个数，那你还不如租。 对，不过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本身在这小区他是自己买的房，比如买的是一个两居，我预计未来5年10年我肯定是要卖房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车位价格对比目前，就像您说的，比如租售比不是那么亏的情况下，我买一个，将来这两个打包卖的话，其实房子的价格它会更好一些，卖起来，就这也是个因素。 嗯， 然后就是最后说一下车位，您买不知道什么小区，50年产权，那就是商业的，就是您正常的是要有这些产权证的。然后您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人房啊，是不是给您这个东西，到底是50年长租的一个合同，还是50年的一个商住的一个合同。如果是后者，您就可以买；前者长租，您就别买了，因为您后期交易起来特别不划算。 嗯， 然后最后说一点就是，一般来说小区车位首次购买只能是业主购买，那再交易的时候一般没有这个限制。 嗯，反正这个吧，您得自己看一下到底这个哪个合适哈。 嗯， 这个我建议您反正就是先算一下。 对， 因为有的小区这个租的时候挺便宜的。 对， 而且又能长期租，那我就还不如租一个。 嗯， 当然如果比如说差不太多的话，您可以买一下。不过您这30万确实我觉得有点贵。 嗯， 真的是有点贵。 对，说明应该是个位置很好。 好吧，大家有什么您可以继续来问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我们也来说一下刚才提到有商办类的这种产品啊，咱们先说说这个房子。可能因为最近有朋友问啊，一直在问，比如说有些人想创业啊，他不是为了说就是为了去住去啊，就是为了真正就是比如说我想注册公司啊，或者我要去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现在以前不是说只能是买那种大面积的嘛，就新房。嗯，现在是有一种小面积的吗？ 他还是看他拿地的时间嘛，比如说是因为您说这新政咱们是去年出的。 对， 那其实新政之前如果他拿地了，他或者当时其实好多规划都已经定了。 嗯， 比如这个情况在北京西南的房山这条线上 还是挺多的。 对，是非常多的。 嗯， 然后呢，说到京西这一块呢，刚才咱们其实说了共产、现境、商品房说了，那还差这个就是商办类的产品。商办类产品京西倒还不多，因为京西基本上商办类您也是沿着地铁来看嘛，有两三个，一个是保利的，一个是融创的，这俩都是属于新政之前就拿地了。然后呢，产品也很类似，基本都是40到300平的这种 loft 都有。那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房地产业有一个新词儿，叫，也不是新词儿吧，可能刚传到北京，杭州其实炒了好久了，叫 block 街区。就是说咱们办公或者创业或者暂时的提供一些您的住的需求的这样的房子，和您底下的商铺街区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我下楼就是商街。 嗯， 这种就叫 block 街区。 嗯， 那保利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很多的住区里边有这么一个商办类的产品，那可能商业氛围就比较浓。另外一个融创的叫西长安一号，它的好处就是离门头沟的 S 线很近，上岸站的旁边大概走路200米吧，这样就等于这个区域如果您创业办公可能上班啊之类的会更方便一些。 嗯， 那另外呢就是它周围还有一些很多的新小区，还有一个商场长期那个天街也在盖，所以未来这边配套还不错。所以就是这两个呢，看您选一个现在还是选一个未来。 嗯，这个大家自己考虑吧，而且在那儿一定要现场实际去看啊。 对， 我们看看还有一些时间，我觉得可以下面说说这个除了门头沟之外的一些区域啊。 嗯， 之前呢生态的一些这个涵养区，比如说除了刚才说到门头沟是吧，它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 嗯， 还有长城区域是吧，长城区域好像最近提的不多，然后可能也刚出来这样一个区域啊。 对， 这个区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长城区域就还是刚才说的一北一南。 嗯， 像咱们往北走呢，可能就是到了咱们的那个老长城那块嘛，然后老长城那块基本就是走京藏高速，其实不是一北一南，是一西一东。 嗯， 就是这个京藏高速这块我其实个人是持保留的，因为目前来说道路交通实在不太方便，然后当然未来的京张高铁开了会更好一些。那附近呢，就是如果您买北京的，那肯定是延庆边上的这一片，如果再往外走一点价格便宜了，那属于河北了，可能就是怀来这一片。 嗯， 选的很多。另外呢， 西北边就是您既可以看长城，还可以观听水库嘛，就是有水有山，是这么一个地儿。然后东北边呢，就是老的长，稍微老一点的司马台长城，这个基本上是古北水镇那一片，有一些小区。如果是，但是现在价格应该是2万多3万了吧，以二手房为主。如果再往外走，到了这个河北，那就是属于滦平和兴隆这一带，那基本上均价在10000多、 嗯、 这个区域选择的就很多了。比如说像大品牌开发商的凤凰河谷，然后恒大的长城小镇，碧桂园的也有，反正那边有很多。但这个您就要看，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符不符合生态。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恒大，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就是因为它整体呢离河没有那么近，就是因为这条河其实是一条自然河，它到了雨水丰沛季节，尤其是这个旁边还有山嘛，它其实涨起来还是水量比较多的。所以说恒大这个小区呢，它避免了这一点。另外就是配套比较好，它应该是这里边最大的，就比如说像酒店呀、医院呀、包括幼儿园呀，它都是配的。所以呢，我个人建议您去那边，反正开车嘛，一条线都逛逛。逛完之后呢，一是本着生态的原则，选择一个您自己第一感觉就舒服的，并且符合自然条件的；第二，选择一个配套大的，您后期生活方便。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结盟说想把角门的房子换成这个亦庄的竞价房，应该先竞房吧，是问一下这个性价比合不合适？ 我觉得合适。就是但是得看啊， 您能不能换得上是吧？ 对对，不是，就是反正亦庄那边仙境房这两个我都知道啊，都属于还不属于挤破头买不着的仙境房。 嗯，还可以是吧？ 对，像刚才说那南四环那个我觉得挺难的，就是买。然后呢，您角门的应该是老房子嘛，亦庄这个区域其实住起来会比较舒适。这俩房子呢，一个是周围像金茂悦、金茂府都已经很全了，那居住氛围很浓，而且未来亦庄区域的那个他自己不是有一条那个轨道吗？其实能解决您出行的问题。那如果是您选择另外次区南旁边的仙境房也挺好的，因为有地铁嘛，而且旁边就是很多大的企业总部，您将来是或住或租其实都很划算。 所以就说如果能买得到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 是吧？而且角门的房子其实如果算租金的话，看租售比跟亦庄也就没差太多。 对，来看一下携手一生的问题，请问这个商用房就是注册公司啊，是不是只能注册一家？说怎么能发现一个房间能注册好几家公司呢？ 不是，它是时间的问题吗？就是有时候会发现有一特别是老的，包括北京其实有一些公寓类住宅产品，就70年产权的，但是呢，它属于公寓类住宅，它也可以注册。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底下其实有不少的公司名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一般情况下好像一个地址只能注册一家公司。 对，就是因为政策现在新了嘛， 对， 但以前那些老的你还是能查到的。 对，所以现在如果弄的话应该是只能是一家。 对， 你如果在已经有地址你再去注册，人家肯定没法弄了。 对，你就要腾退嘛。 对、所以这个现在应该不用的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了。 对。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位朋友想问，既然聊到这个之前的共产房，说在海淀工作，户口在海淀，可以申请哪个几率会更大一点？ 就亮甲店那一个，我目前就是还有一块地，但是目前还没出呢，所以您现在能申请的就这一个。 然后这个另外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不在原单位上班了，但是档案关系还没出来，那这种情况可以自己交这个国管的公积金吗？怎么交？ 对，就是看首先既然您问了，我就国管和市管的都说一下。就是市管公积金的批贷其实您是不看征信的，基本上缴满12个月按一定的数额就去交。那国管呢比较严，就是看征信看余额，12个月缴存指数，所以这个情况下您自己交就是找原单位去协商还是能帮着交的，那看您断了多久了。因为您如果不续交的话，那后期会影响您的贷款。因为国管公积金呢基本上第一保证12个月连续缴，第二个就是账户余额的10倍取最低值来去给您贷。那比如说账户余额不满7万的，就是7×10这样去计算这个贷款额。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市管从这一点来说比国管要好，就是一旦出现这位朋友的情况想续交的时候。 反正我觉得像国管公积金还是市管公积金啊，这个您有的人可能他不是很清楚。我觉得直接问一下您 同事， 对， 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朋友， 对 啊，一问就知道。而且呢，这个包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他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 啊，这点呢，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了啊， 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自己到底能贷多少或者怎样的哈， 是， 嗯，比较麻烦。然后杰蒙说，亦庄哪个县境房最优选？这个我觉得还要自己去看一下吧。 对，就是还是像刚才燕说的，就是您的需求是啥？比如说，因为我看时间也快到了嘛，我就对，就是画两点。如果您是要上，比如未来五年您有孩子要上学，这个硬性的刚需，您选择就是目前没有地铁的那个保利和悦华锦。如果说您没有这个需求，我是年轻人，我就想买一房子自己住，同时呢兼顾未来的升值，选次徐那边的首创喜瑞天住。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儿啊，明天见。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